桌，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 嗯， 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播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今天的这段回目啊，叫至诚教夫。 和珅回府，台里坏一包能嘎杂的刘球的四个人叫来了，还给中南请安。完了，免了，跟你们说点事儿啊。明天你们得辛苦一趟。啊？我们辛苦上哪儿？刘墉找我借轿子，我连轿夫一块儿借，有远房亲戚抬他去一趟。哎，得嘞，中头您说了，只要您应了，我们就去。嗯，跟您可说好了啊，明儿个去了。刘墉这个人可不好对付。你们最好别招他，因为什么呢？我每天招他都没有好下场。你要招他，我估计你们肯定是对付不来。如果说呀，他给你们饭吃，你们就吃；如果说不给饭，不需要啊；如果说他给银子，拿着；如果说不给银子，不需要，回来我给你们，我单赏你们钱，别惹他。他刘疯狗不好惹，知道吗？他逮谁咬谁。哎，得嘞，我们知道了。你知道刘大人这脾气，明儿一早去啊，甭等天亮啊，甭等鸡叫，你们就去。哎，四个轿夫嘱咐完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四个轿夫没等天亮，穿好了衣裳，抬着和珅这绿泥大轿，奔刘墉的府宅。来到门口一敲门，家里人还没起呢。大管家张成、刘安赶紧穿好衣裳出来，一瞧，哟嚯，您哥四个， 哎，这刘大人找我们何大人借轿子，我们四个轿夫啊，这个把轿子抬来了，怕给您耽误事儿，就是来得早。 嚯，这也太早了啊！哥四个受累，哥四个受累啊！我跟我们中堂说去，我找他去。 奔里边给刘墉回禀。 刘墉呢起得挺早，他就憋着这四个人了，屋里待着。看个书写字儿，张成就弯进来了。哎，中堂，跟您回，这个外边何府的轿子到了啊，四个轿夫来了，说一会儿您有事儿，人家来的挺早。哦，来了，请进来吧。 啊，中堂，不是，这个何大人没来，就是四个轿夫。 是啊，请进来吧。轿夫也请，对啊，人家得受累。把人请进来。 要害人。出去了。 四位来吧，我们中堂有请。四轿夫都傻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二位大管家，我们中堂没来，就我们四个人来的。 是啊，我们大人说了，就请你们四个人。那合适吗？来，进来。 四个人请进来了。 到了屋里边，刘墉跟这坐着呢。哟，哥四个来了，来，进来，坐。 哎，中堂您在，哪有我们坐的资格？ 没事，一会儿你们哥几个还受累了，来，坐，甭客气，来，坐。 哥四个坐下了。刘墉问话： 你们哥四个得辛苦。都是何大人府里的轿夫啊， 他们站起来，跟中堂回，是， 来，坐。这个都是哪儿的人？ 他们站起来，那个我们哥俩是涿州的，他们哥俩是良乡的。 来，坐。这个都多大？ 那个 我28，他26，他23、24。来来来，坐坐坐。这个一会儿啊，抬我上趟亲戚家。何大人跟你们都说了吗？ 何大人都说了。 来来来，坐坐坐。 跟钟大回我们站着吧。坐着比站着还累，老这一帽一帽的受不了 啊。没事没事，坐坐。哎，问你们哥四个吃饭了吗？这话多损德，天还没亮人家吃饭。但是哥四个谁也不敢愿意，和珅嘱咐的好，给饭就吃，不给饭不能要。你说没吃这怎么要？谁也支支吾吾不敢说话。胎里坏，脑子快，会说话，站起来。跟钟大回，这个早饭吧没吃多少，午饭没吃，反正吃也行不吃也行。刘墉说这是人话吗？什么叫吃也行不吃也行？就问你们吃没吃。壮了胆子回中堂，我没吃啊，这不就完了吗？没吃一会儿受累还得拉着我，那哪行去，不能饿一顿啊。没吃我给安排饭去。别，中堂大人，你甭管甭管，我去安排饭去，家常饭行吗？哎呀，太行了，随便有棒渣粥，然后来窝头就行，来口咸菜，哪能吃那个没营养。烙饼炖肉怎么样？哎呦，钟大人，您太好了太好了。张成在旁边，你们要倒霉。我们钟大人不是那人呢，你以为在何府呢？这是刘府啊，森罗殿一般的。你们等着啊，等着我给你安排饭去。刘墉偷偷的看了张成一眼，冲他一挤个眼儿，张成这乐呀，也是看乐吧。刘墉奔后厨，来到后厨，他这厨师长姓什么？姓刘，叫刘顺。您说谁们家的中堂上厨房去，他就愣去。敲这桌子，哟，中堂，您来了，来来来来。你怎么上这儿？我们这地儿怪脏的。啊，没事，你看看。这个刘顺，哎，跟您回，您说有什么事儿？那个吃点什么？问你，会做饭吗？刘顺心说这是人话吗？我厨师长不会做饭，我上这儿干嘛来了？在中堂面前不敢说会啊。会不会做？反正能鼓捣俩。做的饭人能吃吗？我做饭不就是给人吃的吗？心里话他不敢说。我不知道人能不能吃，反正每天您吃的饭都是我的。行，不愧是我府里的人啊，出语惊人啊。好好好，会做吧？哎，反正都能鼓捣俩。您说吧，您让我做什么？家常饭，家常饭您说做什么能弄俩？烙饼炖肉会？刘顺心说，切，哪的事儿，鲍鱼鱼翅咱都能做，烙饼炖肉那叫什么？哎，会中堂，能做。哦，不过中堂，您这个要炖多少斤肉？8斤。哦，炖8斤肉能炖。咱府里有现成的，是牛肉，是羊肉，是猪肉。牛肉，牛肉瓷实。哎，行，8斤牛肉能炖。哦，那我问你啊，炖8斤肉用得了10斤盐吗？中堂，您这不开玩笑吗？8斤肉用10斤盐，这盐炖肉，肉炖盐啊，搁不了10斤盐。哦，搁不了10斤盐，那行，那就搁10斤，搁10斤盐炖肉。对，甭废话，让你怎么炖都怎么炖。 哦，搁十斤盐炖肉。行行行行。问你，这个一会儿炖肉的时候啊，别拿水炖，不拿水拿什么炖？酱油，拿酱油炖。 拿酱油炖肉？ 对啊，拿两桶酱油直接炖。我口重。你口味太重，十斤盐两桶酱油炖八斤肉。那行行行行，那这饼怎么烙饼啊？八斤面还烙饼？哎，行，每张饼一斤，一斤面烙一张。这个一张饼搁二斤盐。 哎呦，中南，中南，您这给谁吃啊？ 我这有仙鹤顶上红，直接吃。直接吃这个吧，别费着劲了。好家伙，十斤盐炖肉，腌肉也用不了这么些个呀。你甭管，让你这么做就这么做。哎，听您的。后厨忙活，炖肉一会儿功夫就炖得了。哎，刘顺呢，惦着拿筷子扎着这肉，看它熟没熟。拿筷子往锅里边这么一和了，哗啦哗啦，盐粒儿全是。好家伙，好家伙，嘎啦嘎啦的，烙饼吧，饼烙得了，一张一张的搁小钱里，头一张搁里边还好一点，二一张搁里边当当的，大盐块当当，哎呀，这东西，好家伙，饼也烙得了，肉也炖得了。刘墉过来了，熟了吧？ 熟了，中，这个您可以拿走害人了。 去去去，八斤肉盛四碗，每人一碗，啊，把那肉捡出来啊，别盛那盐了就啊，这个会让他们发现，多盛点汤啊，来点汤， 酱油都拧上， 你想酱油把水蒸发了，那东西能好得了吗？啊，盛四碗，嗯，不错，把这饼端着，走，跟我走，跟我走。 哥四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个教父跟着坐着还等着饭呢，烙饼炖肉好事儿。一会儿端上来了，小钱儿往这一搁，里边呢，这烙得这当当的饼，盖上一块屉布，四碗肉，四个人面前一人一碗。嚯，肉炖的不错，挺香啊，嘿，色儿重点儿。不错不错，挺好。哎，东堂，谢谢您，谢谢您。您看我们在河南人府里，天天就是帮我们面窝头。你看在您这儿烙饼炖肉， 别客气了，来吧，吃吧吃。这一人一碗，吃，我们都吃完了，没事，来。 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来，胎里坏，嘴馋，拿起筷，我先来一块，我尝尝。肉进了嘴。也没嚼，跟着横着。他已经不是咸了，不是不是，太咸了就是苦。把嘴闭着呀，冲刘墉使劲儿，直接把这块肉就咽下去了。你包能在旁边看，你说你有出息没有？何府的脸都让你丢干，肉好吃至于这样吗？刘大人，您见笑了，你看他没出息，丢我们河南人脸，吃块肉至于吗？是人刘府肉好吃，你也不至于这样丢人现世。胎里坏多坏啊，心说这肉它不好吃，我本来想告你的，你不说我没出息吗？我不愿意。一包能问呢，是不是肉好吃？嗯，我来一块夹起来，想吐，看刘墉这看着呢，他比这个胎里坏胆儿大，他敢拿牙嚼。一嚼这肉，嘎啦嘎啦，跟冰糖似的，嘎啦嘎啦响。旁边那俩琢磨：嚯，这肉怎么里边嘎啦嘎啦响？ 啊， 你们俩爱吃，哎，得嘞得嘞。 这俩人汤汤吃这肉，全是这馅儿。每个人吃了一块儿，把筷子跟碗都放下。这四个人冲这碗肉掉馅儿。听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弄出来的这东西？这是炖肉吗？这个？刘墉过来了， 别客气，光看看嘛，吃啊！来来来，吃，把这汤都得喝了啊！ 刘队，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说什么事儿？没事，说。 这肉有点咸了，肉咸， 你们傻，光吃肉不咸吗？那主食那饼呢？就饼啊，还是中堂有学问啊，人家说的话出语惊人啊。对呀、啊、肉咸就饼啊。 小浅儿 布一掀开，把这饼拿起来，来，你把这饼拿起来就耷拉下来了，饼没有支棱着，嚯，飞盘儿，换一张也这样啊，别挣别挣，一人两张啊，拿这饼卷肉， 饼搁上，往桌子上一放，哒，肉一块一块夹出来都摆好了，来我卷， 呀、哎，怎么裂了？夹着吃吧， 康昌一口， 哇，饼比肉还鲜呢，吃吃，谁不许剩啊？剩东西我宰了他。一封撒鞋，吃，给我吃，汤汤汤，把这肉跟这饼全吃了，那还有汤呢，把这汤喝了，不够锅里还有，给盛去，不要了，中央，怎么样啊？ 味儿，嗯， 咸吗？ 不咸，齁死我了，啊， 吃饱喝够了，走，抬我出去。给我们喝口水，别喝水，走。 还刘墉，什么上亲戚家去？围着北京城转圈，打早上起来，刘墉也不吃饭，也不许停，拉着我跑，一直跑到夜里，擦了黑，把刘墉抬了。吃了这么咸的东西，不让喝水，还得跑，还得出汗，走慢了还不行。你想，他让张成、刘安俩人骑着马，他有这个权利啊，这太后封的。在这个京城里边可以骑马，头里当银马，然后这个轿子得跟马的速度一样，给这四个人累的又累又渴又齁的慌，俩人这都没法说话呀，这嗓子都不行了，把他送回家，这四个人抬着轿子撒脚如飞就回府了，一边往府里走一边擦着汗。过去清朝人头里啊剃头，后边留大辫子，拿手这么一擦汗，头发全掉了。四个秃瓢太闲了，齁的直掉毛。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一回就改了。跑回和府把轿子放下，见和珅，我四人回来了，在这待着怎么样？说不出话，哎呀，赶紧给倒水倒水， 喝水，缓过来。四个人一人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这么说， 我这个接门，说不了整句的都，把这前前后后，啊，这些所有的事儿，四个轿夫哭着诉说前情。和珅也纳闷儿。这四人抬个轿子怎么成这样了，把这事儿一说完了，和珅大大的不悦，好你个刘墉啊，常言说得好，打狗看主人，这还不是狗，这是我的轿夫啊，找我借轿子借给你，轿夫我都安排好了，我给钱我给饭吃，四个大小伙子让你给整成这样，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再者说你这么大的中堂，跟他们手底下人置这个气干嘛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转过天来，和珅啊，府里边有的是轿夫，抬着他的轿子，抬着上朝。哎，今天呢，出了个意外，每天头一个到朝房的是刘墉，今天呢，刘墉迟到了。晚了，家里来了几个老乡，啊，这山东啊，闹旱灾，他老家是山东的，老乡来求他来了，哎，这个您看，我这儿闹灾了，过得不好，这个想找您这儿找个活干，行吧，留下，跟这几个老乡说话，所以说呢，他就晚了，再等顺轿上朝。朝房里边的人都已经来的差不多了，都谁呀、啊、和珅到了，包括说几位亲王，皇上的哥们兄弟，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都到齐了，文武百官跟这儿聊天的啊，闭目养神的，喝茶的，干什么都有。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是三位亲王，七王八王做人很圆滑，九王爷不一样，大胖子，做人啊见棱见角，而且脾气最暴，性如烈火，啊，说话也直，啊，他每天坐的位置跟别人坐的位置都不一样，别人坐一小凳就完了，他呢是一把特大号的圈椅，因为他太胖，啊，他坐这圈椅比别人都大，嗯，海南黄花梨的圈椅往这一坐，怎么着，人都来齐了吗？问人来齐了吗？刘墉、罗锅没来，王也没发现。和珅一瞧机会来了，嗨，让你治我轿夫，我跟这王爷跟前啊，我给你打小报告。王爷，回您话，都差不多了。罗锅没来，啊？罗锅没来。说着话，王爷站起来了。王爷一站起来，圈椅也站起来了。和珅赶紧过来了，揽着圈椅、嗯。王爷站起来了。罗锅怎么没来呀？和珅一哈腰，回王爷。罗锅来不了这么早，他在家给媳妇捶腿呢。嗯，给媳妇捶腿呢。他们俩跟这说话，正这功夫刘墉来了，到了这个朝房门口这儿，上台阶儿，眼瞅着要推门了，就听见王爷那儿，罗锅怎么没来呀、啊、九王爷一听声音知道，王爷喊我叫罗锅我也就忍了吧。紧接着听和珅那儿，罗锅来不了这么早，嗯，你和珅什么东西敢叫我罗锅？我先不进去，我听听。刘墉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好听贼话。啊，往后退一步，站在台阶上，往里听。和珅那又说了，他来不了这么早，他在家给媳妇捶腿呢，那意思说他怕媳妇。啊，给媳妇捶腿呢。俩人这说话。好你和珅，说我这个话，说我怕媳妇儿。想到这儿，脚步加重，他这么一跺， 而且连带着咳嗽。和珅一听又换了，来了来了，刘墉来了啊，罗锅来了。心说你看多悬，差一点你说这前脚进来听见多麻烦，刘墉也不好惹呀，而且听见之后他主要是尴尬。刘墉迈步进来了，和珅瞧见他了，把脸扭过去了啊，看墙上那画就为了躲他。刘墉一瞧，你怎么着不理我，不理我等着，一会儿我理你。哎，各位各位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七王爷给您请安，八王爷给您请安，哟，九王爷给您请安。和珅没扭脸，背对着他。刘墉过来了，给何中堂也请最后一个安。和珅心说，这是人话吗？什么叫请最后一个安？我没日子活了，是吧？我这就要死。信这你就别理他了。刘墉是什么？你非跟他掰扯这干嘛？刘中堂，今儿您来晚了。他问他这个，你别问他，你别理他就完了。他非呀、啊，今儿您来晚了 啊？是， 可不嘛，来晚了，在家给媳妇捶腿呢。哦，都听见了。哎呀，听见也没事儿。和珅心说，怎么着都是中堂，我还怕你？听见就听见，听见了，听见我还有别的说呢。哼，想着想着想出来一主意。刘中堂，这个今儿来晚了，我估计在家写折子呢吧？啊，写折子准备参人吧？您当这个官儿跟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个侍郎，是个大学士，兵部尚书，甭管当时您是御史啊，左都御史。什么叫御史？御史就是言官啊，这一辈子就指着参人活着呢，今儿个参文，明儿个参武，准是在家写折子准备参人吧。您瞧瞧这朝房里边文武过关，您看看是谁贪了赃了，谁受了贿了，文官贪赃，武将受贿，准备参谁呢？写折子呢吧。和珅啊，这是拉着大伙打刘墉，说你爱参人。一提到这个，大伙都得骂刘墉，哎，这个刘墉不是东西啊，同朝为官，你老参我们干嘛？大伙得骂他。和珅是为了给他找骂。刘墉心说，给我找骂，我还能不懂吗？抬起头来一瞧，四周这个环境，大伙都怒视他，心说这个骂我不能受，这跟吃菜一样，我不吃，我得给他布出去。何大人，您说什么？我说您惦着参谁呀？瞧您说的，何大人，我是那样吗？您说我参文参武，最近一个来月我参人了吗？没有吧，还真没有。刘墉啊，最近一个来月真没参人，为什么？这有个原因，他手底下大管家张成、刘安跟他说了。中堂大人，爷，我跟您说，咱们的人缘已经快走尽了，您不能再这样，我们上街都没人理我们，您是又鸡贼还逮谁参谁，这哪行去？您啊，消停消停，咱们歇歇，先别参人，也没什么大事儿。哎，行，我知道了。他也知道我最近的人缘已经很次了，所以说这一个来月没参人，而且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他正在调查一个案件，证据还不足，要足了他也就参了。正可巧今天和珅提这事儿，哎，我这一个来月我参人了吗？我参文参武了，我谁也没参吧？要到这儿打住了也就完了。和珅还问，还真是，这一来月他还真没参人啊。他说为什么呢？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给忘了，我忘了。你看，今儿个何大人一提醒，我把这茬想起来了。一会儿啊就得参俩。各位啊，文官武将都盯住了啊，不定参谁。今儿何大人提醒，我得参俩。 和珅抬头巡视一下四周，所有的眼神转向他，心说这个和珅太可气了，人家忘了你提醒干嘛，你提这个醒他想起来了，今儿准备参人。和珅心说怎么着，这是给我找吗？这个骂我也不能受，我也得给他布出去。哈哈哈哈，刘大人，您瞧您说的，参我们这个在座的您脸上也无光啊，我们都是官卑职小啊，呵呵，您啊也就是欺负小官，大官您敢参吗？对不对？哼。刘墉站起来了，不爱听。何大人你说大清朝你随便摘，多大的官摘出来一个没有刘墉不敢参的。您这话说的忒大了，还没有您不敢参的，我说这一个人您就为什么敢参？不可能，没有我不敢参的。哎，那你要是不敢参怎么办？我刘墉磕头拜你和珅为老师。哎，那行，如果说我说的人你敢参，我和珅给你磕头拜你为老师，行吗？行。俩人就说话吵吵，九王也听见了。哎，干嘛呢？王爷，刘墉过来了，跟王爷说这事儿。你们干嘛呢？这吵吵什么呢？朝房离着金殿这么近，你们不知道？万岁已经升座金銮殿了，一会儿惊了驾，你们担我担。王爷，我跟您说，刘墉，你过来，你说什么事儿？嚷什么呢？两个中堂大喊大叫的，怎么那么不尊品呢？王爷说这话就是骂人，就是已经骂人，你怎么那么不尊品呢？这已然非常的恶毒了，王爷不能胡卷乱骂，你丫嚷什么呢？歇死你信吗？那不是王爷，那是流氓。王爷骂人就是，你怎么这么不尊品呢？到头刘墉赶紧过来，王爷我跟您说吧，啊，我刚才我跟何大人我们两个人打赌，他说满朝的文武有一个我不敢参，我说我不能，我都敢参，没有我不敢参的。然后我说了我要敢参怎么办，他说你要敢参我拜你为师，我说了好，我要不敢参我拜你为师。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个人吵起来了。哦，因为这个事儿啊。行，来吧，我给你们两个人做保。这什么人性这事儿？刘墉的本意就是啊，王爷我跟您说了，说完这事儿以后呢，你呢给我们劝开，得了，别争，一会儿上朝还得办正事儿，干嘛呀还参这个参那个，算了，这事儿要是七王爷八王爷就得给劝开，九王爷脾气最暴，性如烈火，而且最大的特点好看打架的。刘墉是瞎了心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九王爷您说怎么办？来吧，我给你们做保。刘墉心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怎么还给我们做保呢，我们这快打起来，你怎么火上浇油呢？九王爷您保您一个人是保我们俩吗？那意思又给他台阶，您一个人您保不了我们俩人，得了，算了就完了，对不对？刘墉也犯愁，刘墉心说和珅不是好惹的，他真说出来这么一位，九王爷你敢参吗？皇上兄弟你参与我看看，那不麻烦了吗？您一人保不了我们俩人，保不了没关系，来，老七老八过来，七哥八哥，你们俩人保着和珅，我保刘墉，行吗？行，这更瓷实啊，这回行了，不参不行了，那咱可都说好了，我保着刘墉，你们两个人保着和珅，对吧？他们俩刚才说了，刘墉如果说敢参，和珅说的这个人，和珅拜他为师；如果说不敢参，刘墉拜和珅为师，对不对？得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刘墉心里不高兴，但是也得愣挺着。没事，说吧，谁我都敢参。和珅过来了，刘大爷，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这叫什么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不会反悔的。 那好，我说这人你就不敢参，不能。谁？现在做了金銮殿，我主万岁，乾隆老佛爷，你敢参吗？什么？参谁？乾隆老佛爷。刘墉心说：“和珅真不是东西呀、啊，什么罪名？臣子参皇上，上殿谤君，以小犯上，知法犯法，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灰。让我参皇上，文武大臣这乱了。哎呦，让参皇上，罗锅敢参你这？”刘墉呢，得愣挺着。所以人说参谁？再说一遍，乾隆老佛爷，你说晚了。头半个月以前就憋着他呢，什么玩意儿？我说晚了，半个月以前，对，半个月以前就想参他，而且还告诉你和珅，明天参起来都不算我有能耐，今儿就参，今儿就参，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文武官乱套，都嚷嚷， 罗锅胡说八道呢。 他敢参皇上，这不找死吗？胡说八道，他不敢参。哎，别闹，别闹，别闹，别嚷嚷什么呀？有什么可嚷嚷的？不就参皇上吗？大伙儿心说，还不就参皇上？告诉你们，一会儿参完皇上，后宫参太后。哟，罗锅，哎呀，还要参太后呢？而且告诉你们，今天晚上子时，我刘墉粉表参玉皇。大伙儿说，罗锅要疯啊，这是。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呀，还要参玉皇。旁边那说，你听他，参玉皇，参玉皇能参？然后找张纸写上骂玉皇的话，把他烧了，这就是参玉皇，总不能当时就死了吧。参皇上，你猜一看看，那现打不赦呀，当时就砍了。哼，他还敢参？他不敢。我准敢参，我叫乾隆吗？啊，小点声，小点声。是啊，不就皇上吗？有什么不敢参的？和珅，一会儿我就给你参。这正说着话呢，奏事处那儿，有本倒奏，吾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臣刘墉有本。哟，刘墉还真去啊？这罗锅行啊？哎呀，大伙儿都过来握手。哎呀，再看看你吧，再看看你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一会儿我就回来啊！一会儿我回来啊！各位等着啊！一会儿我回来啊！但愿但愿你能回来啊！行行行啊！你去吧去吧。万岁爷跟宝座这坐着，奏事处刚说完话，刘墉那就喊了：“臣刘墉有本。”万岁不高兴，又是他，好你个刘三本啊！哪儿都有你。合着每天那头一本儿，没有别人的，全是你的。哼，今儿不定又要参谁呢？宣刘墉随旨进殿。刘墉进来，品级台这一跪，皇上心说：今天参谁都不行，参文也不行，参武也不行。哼，刘爱卿，今天告诉你，参文不准，参武不许。寡人饿了，我要吃饭。参文不准，参武不许。刘墉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皇上怎么知道我要参人？这话跟和珅那可差不了太多。刘中堂，您是要参文，要是参武啊？别再是他们俩人定好套要玩我吧，我得多加小心。啊。回我主万岁，今天微臣一不参文，二不参武，微臣有一事不明，愿在万岁老佛爷驾前领教领教。这叫什么？这叫拍马屁。都说刘墉有学问，他也有不明白的事儿，我上您这儿领教来了，在我主万岁驾前领教领教。这一拍，皇上没了。哎，你看，这都说刘墉有能耐呀，他也有不懂的事儿。哎呀，他不懂的向我请教来了，可不是吗？ 臣子不明白，向君王请教。所以说呢，皇上要说几句话啊，无形当中他就多了一个叫倒霉的机会。啊，刘爱卿，你有不明白的事儿啊？没事儿，你说吧。有什么事儿不明白？回万岁，我对这大清律不是很明白。皇上一听，什么是大清律？心说，亏你还左都御史，靠参人活着，大清律你不明白？哦，大清律不明白，没事儿，你不明白，朕我。一想不对，这里边有埋伏。他是左都御史，他爸爸右都御史，两辈人靠参人活着。大清律他不明白，不能吧？我估计啊，这不定是有什么埋伏。嗯，想到这儿，啊，你不明白，朕我，啊，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懂，你绕得不了我了吧？刘墉欣说：“倒了霉了，金殿以上没人说话了。”皇上说完这句不愿意，刘墉也没得说，皇上不明白。心说你不说话不行啊，你不说话我没机会参你啊，这怎么办好呢？哎，我再说出来一句话，你要是不说话我死去，那就是真参不了你了。哦，皇上，您对这大清律也不明白？ 对，朕我也不明白。 你看看，这个臣子有不明白的事儿向君王请教，你看可巧了，君王也不明白。那臣倒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这样，咱把大清律废了。 别废了呀， 废了没王法了。那不能废，那可是您不明白，这怎么办呢？没关系啊，这样，咱们把大清律抬来，你一篇一篇的翻，哪儿不明白咱们君臣二人商量着办，行吗？皇上千留神万留神呢，咱们商量着来，行了吧？你查。哎，那也行，叫太监去搭去，把大清律搭来，红木的皮儿，里边全是一页一页的纸，写着一条一条的大清的律法，四大本啊，端上来，上面这么厚的土，太监这气呀、啊！谁平常没事看他？倒霉的罗锅，太上来搁这儿不敢说话。来吧，你查吧，哪不明白咱俩商量。哎，成。 你说这乾隆跟刘墉相处也这么多年了，其实早该明白一个道理：跟刘墉啊，犯浑是没有用的，米浑他比你还浑；跟刘墉泡蘑菇更没用，他比你还能泡。今天啊，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里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的精彩表演。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象征幸福和团圆，